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二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今天举办，昨天2021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5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今天以相聚云端线上开展的形式举办。今年全市共统筹举办各类阅读活动3万多场，影响和覆盖人群达2000万人次以上。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你好，思萌。 主持人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阅读盛典以及今年北京阅读季举办的情况。 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呢，是由颁奖活动、书香长廊成就展、阅读家主题对话和阅读推广人荐书直播4大板块组成，也是进一步探索北京全民阅读的内在规律和自身特点，把握新时代全民阅读发展规律。那么在阅读盛典在线上呢，是举行了北京全民阅读总结提升大会，同时也是为2021年北京市全民阅读优秀项目、金牌阅读推广人、书香家庭、书香社区、书香机关和书香企业颁发了奖牌，并播放了今年的这个北京阅读季的总结片，并且是多维度的回顾了今年全民阅读的一个发展的历程。那么本届阅读盛典阅读家主题对话呢，则是聚焦全民阅读的北京经验和北京做法、金牌阅读推广人经验分享和书香企业建设的经验交流。另外呢，3场阅读盛典阅读推广人直播荐书，10多位主持人、阅读推广人和阅读空间的负责人也是在线上共同的来推荐优秀的图书，营造了阅读盛典的一个氛围，让阅读无处不在。那么除了线上的活动以外呢，在线下北京图书大厦的1楼中间区域是打造成了展示北京全民阅读的一个大型的阅读空间。那么成就展呢，是集中宣传和推广了北京全民阅读一个理念。那么展览呢，是以百年之路阅读逐梦新征程的一个主线，由前沿庆祝建党百年主题阅读活动、品牌活动、2021北京16+1区全民阅读地图、2021年度北京阅读榜样等等一些部分来组成，也是用图片配合文字的形式来展现。那么据了解呢，在今年北京全民阅读工作室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主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以诵读百年路展阅新征程为一个主题，加大了阅读内容引领，优化阅读资源配置，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加强阅读推广示范，提升数字阅读水平，并且是提高了品牌活动的影响。那么全市全年呢，一共是统筹举办各类阅读活动是3万多场，影响和覆盖人群达到2000万人次以上。那么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统计，北京市居民阅读总指数、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未成年人阅读率、数字阅读接触率的这4大指标都得到了一个稳步的提升，也是继续领跑全国。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昨天2021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说，2021年全国财政部门加强财政政策调节，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到10000亿元。同时，财政部门还在今年做好了房地产税试点准备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全国财政部门的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则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今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奥村正式开村倒计时30天，由北京冬奥组委与保洁联手举办的温暖的家北京冬奥村主题文化推广活动发布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冬奥村举行。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你好，进清。 你好，赵龙，听众朋友，晚上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今天的活动现场呢，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邓亚萍，还有国际奥委会委员、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张虹，还有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等这些嘉宾呢，出席了活动。那么他们在活动现场不仅畅谈第一次入驻奥运村的经历，也对北京冬奥村的安全细致还有体贴周到赞不绝口。除了衣食住行这个体贴周到的安排呢，那今天下午是作为洗护品牌宝洁旗下的品牌的洗护产品是今天下午全面入驻冬奥村。那么北京冬奥村运动员美发沙龙店的店长胡一飞他就跟我说，他们将在未来近60天的时间里呢，为运动员们提供洗剪吹烫染和美甲服务。那么洗剪吹是对运动员、教练员、随行官员是全部免费的，烫染和美甲是收费的。那么在理发的时候不允许戴口罩，是不允许摘口罩的，还会再加一个贴在额头上的面屏。那么理发师呢也会身着防护服、口罩、手套、围裙、脖贴呢，这些都是一次性的。那所有的服务都是需要电话预约，严格控制店内人数。那驻场的呢只有2位理发师和1位美甲师，最多他们是同时接待3个顾客。这个空间呢是200多平方米。那么除了美发沙龙店呢，我今天看到北京冬奥村的生活广场区有很多店面都已经开门了，很多内容我都感觉很新鲜哈。你像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他就说，他说目前3个冬奥村、冬残奥村都已经正式转入赛时运行阶段了，在生活广场涉及到衣食住行、手机服务、银行服务、邮政寄递等等，包括我们特许商品的这个购买，不出这个冬奥村基本上是能够满足运动员在参赛期间的各种生活方面的需求。那么在这个很集中的区域也能够买到带回家给家人的礼物。我也注意到现场的工作人员都会称呼这个冬奥村为温暖的家，其实打造温暖的家也是希望运动员能以优良的状态投入到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赵龙， 好的，感谢静清的介绍，再见。 再见。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全局产生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全面总结第四届理事会5年来的工作。会议公布数据显示，第四届理事会期间，中国红基会累计总收入63.29亿元，累计公益总支出59.37亿元。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吸纳港澳地区传承人共建文化湾区成为一大亮点。广东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保护、宣传、利用好湾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共建人文湾区的必要之举。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2.4，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张阳阳，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Together。 风指引着，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但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鲜花掌声涌起。